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5日，本港多间银行调高最优惠利率 0.125 厘。 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促请降低修改公契条款门槛。 本港三月零售销售额按年升 40.9%， 创新高。 中俄外长在印度会晤，确认在多边机制发展相互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管理费嘅，有冇留意自己每个月嘅管理费可能要交几多咧？咁啊，管理费每个月交几多，同你嘅业权啊，你嘅公契都可能有关系嘅。管理费嘅厘定咧，就系用公契去定明嗰个嘅管理份数去做一个基础啦。咁而公契入边亦都定明一个叫业权份数嘅，业权嘅份数有几多，同你日后作出一啲嘅決定方面嗰個嘅議價能力咧，亦都有關係嘅。嗱，消委會咧就喺做咗兩年噶啦，有一個嘅調查咧，就關於一啲私樓嘅管理費。嗱，先講咧，佢哋就其中發現咧，啲受訪嘅業主咧，每個月嘅管理費介乎200蚊至到3700蚊，平均就大約1100蚊左右，每尺就2.7咁。佔家庭嘅月入咧7.4%，呢個數你覺得多定少咧？你自己嘅管理費又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消委會過去11年亦都接獲咧600多，差唔多700宗嘅物管相關嘅投訴啦，近半就涉及收費方面嘅。佢哋今次調查都發現到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問題，例如咧管理費涉及嘅一啲問題啦，好似話。好難咧，係獲得全體嘅業主同意咧，修改公契入邊一啲不公平嘅條款。頭先講到公契都同一啲管理費可能有關係啦。另外話一啲發展商或者係大業主咧，係對於一啲嘅物管嘅事宜都有啲潛在嘅影響等等嘅。一啲比較即係技術性嘅情況啦。但整體嚟講都歡迎大家打嚟啊，關於呢一個管理費嘅情況。請嚟兩位嘉賓上到嚟直播室嘅今日，包括有消委會主席陳錦榮。 早晨。 另外一位嘉宾咧就系消委会商营守法研究及消费者投诉审查小组主席邝祖成。早晨。 Hell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好，早晨两位，不如先讲下点解会做呢一个嘅调查先，做咗成两年嘅咯，个原因系咩本身系？ 好似主持人你头先所讲啦，咁管理费咧对于每一个市民嚟讲咧都系有贴身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樓宇呢是對很多市民來說呢是一生中其中最大的一個投資啦。咁投資了下去那個物業呢，那個物業的狀況啊管理啊等等嗰啲事宜咧，對於市民保障翻佢個投資啊，保值翻個投資啊，都係好大作用嘅，好大關注嘅。咁所以管理費咧，我哋覺得係需要去關注同埋要保障翻消費者嘅權益喺呢個方面。 今次喺呢個調查先都講到一啲數字咧，管理費話即係介乎可能200至3700啦，喺受訪嘅一啲資料裏邊睇到咁。話佔家庭每月收入成7.4%，呢個數嚟講叫多定少，或者同其他地方比較嚟講，係算高定低咧？ 唔可以忽視啦，因為其實7%咧，你話佢好高亦唔係，但係係一個重要嘅份額嚟啦。如果每個月嘅消費，咁香港作為一個比較先進嘅 jurisdiction 咧，咁呢個物業管理費嘅個水平咧，其實都唔低嘅，比起其他嘅地區。 但係點樣定呢個管理費，或者即係一般市民嚟講，覺得自己屋苑嘅管理費高定低嚟講，應該要睇啲乜嘢咧？即係就咁睇個數字又得唔得嘅咧？ 當然就咁睇嘅數字係俾到你一個水平嘅指示啦。咁但係。其實乜嘢叫合理性呢，咁都要好睇當時嚟講佢個樓宇咧，物業管理費所收嘅物業管理費咧，係包含咗啲乜嘢服務啦。咁如果個屋苑咧係單一個住宅屋苑嚟嘅，冇其他設施嘅話咧，咁當然一般嘅 管理費嘅水平咧，就會唔覺得唔會 expect 佢會好高啦。咁但係如果屋苑咧係又有好多啲公用設施嘅，又有會所嘅，又有好多其他嘅設施嘅，咁你嗰個管理費包含咗嗰個範圍咧就講好多啦。咁變咗即係要比較咧，係要做一個基礎性嘅比較先。 嗯嗯，嗱，見到物業管理監管局咧都有回應話，即係物業服務好多元化嘅，好似頭先啊主席咁講啦。管理費的水平也難以一概而論，在採購一些物管服務的時候，不應該單憑管理費的高低而選擇物管公司。現在市民有沒有一些客觀的指標去看究竟他的管理費究竟是高還是低？你覺得市場來說多不多這些資訊呢？ 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公契，公契裡面呢它應該是 有一個基礎是會披露出來給一些買家準買家呢是知道究竟將來嗰個物業咧個管理費用咧係點樣嚟到計定啦？咁嚟定管理費用咧，其實有兩個最基本嘅因素啦。一個就係你業權本身，你買嗰個 你買嗰個住户咧，比起全棟大廈嗰個比例啦，咁嗰個 gross floor area 個比例咧，咁嗰個係其中一個基礎啦。另外一個比較大啲嘅基礎咧，就係分攤啦，就係用一啲一個大家都共認嘅基礎嚟到將公共嘅啲設施啊、公用嗰啲地方所牽涉到嘅費用咧，係分攤俾每一個户嘅户主。嘅管理費包含咗入去咁，所以係用呢兩個元素咧，係組成嗰個管理費嗰個基礎嘅。 這個究竟清唔清晰？我稍後之後先講，因為我知道你哋報告其中一點都提到呢個嘅，但我就想講咧，喺物管公司呢個嘅調查發現咧，喺管理費嘅上漲，佢提到一啲嘅原因，咁啊包括有提到話通脹啦，有最低工資嘅上漲啦，同埋樓宇維修保養等等嘅。你點睇呢幾個嘅原因咧，或者嗰個影響性係點咧？邊個影響性係最大咧？或者你哋關注邊樣？ 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拆翻開啦，即係管理費入邊包含咗啲咩咧？即係四成咧係用咗喺嗰啲即係員工嘅一啲嘅，即係前線員工一啲嘅薪金裏邊啦，或者相關嘅費用啦。咁其次就係維修保養啦，跟住到清潔啊等等啦嚇。咁依個就係大即係主要嘅管理費包含咗啲嘢。咁我哋好多時會見到，雖然而家一啲新樓咧都係話到明咧，係要有一個特別基金嘅，係貨日後嘅樓宇嘅維修啊、保養啊等等。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啦，市建局咧喺2017年咧做咗個調查，咁有三分一嘅香港嘅私人嘅樓宇咧，其實係冇一個即係冇設立到一個咁嘅基金。咁就呢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將一段時間之後啦，咁啊嗰啲樓宇老化咗，咁啊需要一啲大型維修嘅時候咧，咁啊發覺原來唔夠錢嘅，咁所以咧就要可能咧有機會咧係要大幅增加嗰個管理費。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係咪可以做一個工程嘅基金？咁啊我哋咧就要制定一個十年嘅維修保養嘅預算，咁啊就可以 cover 到咧日後咧依方面嘅一啲嘅費用咯。 不先講先，因為頭先我想補充翻係應該係得三分一嘅參與調查嘅樓宇係設咗嗰個特別基金，有冇原因點解會？咁低，同埋系咪設咗個基金？我見話有啲個結餘都比較低嘅。 係啊，即係因為可能有啲舊嘅契就未必需要去咁做，咁所以冇一個咁嘅基金啦嚇。 即係涉及新嗰啲，所以 係啦。 O K， 咁啊，就算有呢個基金都比較低嘅，即係嗰個基金嘅錢比較低。 係啊，因為佢可能你供款嚟講未必係好定期啦。即係嗱，就算你新樓咁，依家通常都係話你要有兩個月嘅管理費。抌咗落去，咁但日後嘅供款係點咧？咁又好，可能係要睇下依個物管公司啊，同埋依個業委會佢哋個諗法係點樣？咁啊要供幾多款嚇？咁但係好多時即係可能嗰個數字都係發覺係唔足夠啊，可以應付到將來你維修嘅保養嘅費用咯。 整體你有講咧，嗰個管理費咧，嗰個基金咧，其實相對嚟講可以咁講咧。如果嗰啲大廈咧個樓齡咧係冇咁高嘅樓齡嘅話咧，咁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對於 準備定一啲維修嘅基金啊，個準備嘅一般嚟嘅，你好講嘅情況咧係會好啲嘅，係、樓齡咧係長啲舊啲嘅樓宇咧，嗰啲舊嘅業主咧就好啊，可能當時你好講冇咁認知到啊需要維修啊，需要儲定一啲基金嚟到做呢樣嘢，咁所以你都見到我哋個 report 咧向前看咧， okay. 其中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建議嚟嘅， 就係話呢個有一個工程基金。一个十年的保养计划，但是落实方面当中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困难，或者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如果要落实这个计划？ 当然如果落实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团的业主群、业主群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背景啊各等的东西都是很不同的，如果你要求他们是大家同一个支持一个方案，那个方案好像刚才邝先生这样说、一開始嗰陣時候做一個種子基金，個種子基金可能會要拎咗兩個月嘅管理費出嚟先，然後又要說服到大業主嚇、發展商又拎一橛出嚟做種子基金，依、這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困難。然後每一個月咧，恆常地叫佢哋再供一個費用出嚟咧，係貨基金嘅，唔係費用，唔係管理費，唔係 expense， 係儲定嚟到做維修咁、有個人嗰、那個經濟嗰個情況啊等等嗰啲嘢咧，每一個業主都要考慮。咁、所以聚成一個共同點嚟到做一個基金咧、絕對唔係易事嚟嘅。 但你哋心目中究竟要做呢、即係叫工程基金啦，又要做一個十年嘅保養計劃啦，其實係諗住每棟大廈或者係咪按樓齡啊？即係點樣係呢筆錢究竟要幾多咧？啲業主可能一開始要俾幾多，每個月又供幾多咁，可能都要心目中要俾佢哋有個諗法，支持唔支持都涉及錢啊。其實你哋心目中係諗住點啊？呢個係 我哋喺我哋report 裏邊咧所建議嘅咧，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模式嚟嘅啫。而呢個模式咧，唔代表話一個模式可以 fit 所有嘅情況咯。咁真係要視乎嗰個屋苑所牽涉到嘅地方維修嘅情況係要點樣，樓齡有幾多個户數嚟到分攤等等呢啲都會。造成究竟需要儲幾多啊？每一個户數要拎幾多出嚟啊？咁呢啲都會有影響嘅。 咁如果要說服一啲嘅業主去支持，你覺得可能要儲幾多？等佢哋心目中有個底啦，或者佢哋可能每個月係唔俾多過幾多咁，咁佢哋可能會易啲接受你。 我哋覺得咧，一個比較有基準、有科學化啲嘅咧，就係、如果揾到一啲professional party 去預計嗰個屋苑未來十年後。要做嘅維修啊嘅工程啊嘅預算案，你有咗一個預算案咧，你有一個目標咧，咁你再根據其他嗰啲户數啊、年份啊嚟到，就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有科學化、有基礎嘅數字出嚟啦。 呢、這個建議你哋係覺得喺新樓度做，舊樓就應該係做唔到呢樣嘢，係咪咁樣？ 都唔一定嘅，因為都可以揾啲即係專業人士去計一計啦。即係而家其實我哋有幾個方案嘅，咁第一個就係話揾專業人士去計一計未來十年究竟維修保養需要幾多錢。咁第二個方案就係按而家本身每年嗰、那個那個總開支嘅一個百分比嚟計。咁但係當然呢個亦都可能係有佢嘅問題啦，係、因為都係唔知道係幾多錢啦。咁亦都頭先阿主席亦都講過，即係話可能係發展商抌一啲嘅種子基金入去，咁跟住就跟住咧就再由業主就除咗兩個月管理費之外，再每個月再攤分幾多錢。咁第四個方案咧。我哋都會係都係即係即我哋其實都係俾啲 option 大家，希望即係大家市民可以以呢啲討論嚇、即係係啦，佢保障佢哋嘅權益咯嚇。 因為我嘅關鍵就係而家啲樓可能越嚟越老，如果即係新樓做呢個建議，舊樓係唔做嘅話，其實都解決唔到可能整體管理費越嚟越貴嗰個問題。 係 嚇，呢個你點睇咧？係咪舊樓反而更加快需要做咧？ 係啊，我哋覺得係啊，係啊， OK， 嗱，除咗講話管理費實際嘅開支啦，或者頭先講咗一啲部分，可能就係涉及到維修，令到管理費係多咗之外，今次我見你哋都有提到，譬如一啲業主同發展商之間嗰個議價能力嘅唔對等嘅，其中咧就話譬如一啲決定究竟嗰個份數嘅分配點樣計啦，或者會唔會一啲較大份數嘅業主可能嗰個影響性又大啲啦？嗱，先講先點計嗰個業權份數，而家冇清晰咁樣寫明嘅嘛？呢個係可唔可以講下呢個？ 依家其實係要求係披露出嚟嘅，而嗰、那個 份數咧，你頭先所講到咧，係有啲情況下咧，譬如話有啲大業主係發展商係仲未賣出去嘅，咁佢嗰個份數額咪大咯，或者係本身因為嗰個綜合嗰個用途啊。好可能有啲佢係商用嘅地方，佢係租出去嘅，個業權都仲係喺發展商嗰度嘅，咁咪會形成咗有陣時候個別嘅住宅嘅户數同埋大發展商留翻嗰個份額咧，好可能會形成對於發展商咧係有一個唔係幾公平嘅一個好大，佢已經手執住一個好大嘅份額啦。咁對於有好多呢、這個將來涉及到管理費啊，涉及到管理費點樣計法啊，用乜嘢管理公司啊等等呢啲咁樣嘅重要嘅決定咧，都好可能發展商咧係有一個一個決定權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喺我哋個 report 裏邊咧，如果係有一啲咁嘅情況咧，咁其實咧啲持份者啊，包括係發展商咧，應該考慮會唔會因為自己潛在嘅利益衝突嘅問題咧，喺某一些問題咧就放棄佢哋個投票權，俾翻業主自己本身咧嚟到做呢、這個決定咁，呢、這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嚟嘅。 明白。嗱，我見你其中點出一個問題咧，就涉及到公契，咁就話咧而家即係公契嚟講咧，就係由一般嚟講由發展商去定啦。咁就對於一啲物業管理啊等等嗰啲情況，包括管理費都可能有一啲嘅限制嘅。其中你哋話個問題就話難以獲得全體業主同意去修改公契入邊嘅一啲不公平嘅條款咁。呢、這個係咪法例規定嘅？同埋所謂嘅不公平條款，你哋睇到有啲乜嘢係可能係不公平而覺得需要修改嘅咧？ 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公契咧，你首先要明白個背景啦。個公契咧就一開始嗰陣時候咧，發展商做頭一份公契，俾頭一陣嘅一手買家。咁公契裏邊咧就會牽涉到有好多，譬如話住宅嘅唔係嗰個樓宇嘅用途啦。公用地方業權嘅分配啦，物業管理嘅分配權啦，等等呢啲咧都會喺公契裏邊定咗嘅。我哋只係話咧，話公契定咗之後咧，如果後來因為與時並進啦，個大廈一路改變啦，環境一路改變啦，如果有啲地方咧係需要更改嘅話咧，就唔係咁容易更改嘅。一做咗呢個公契咧，你後面二手、三手、四手嗰啲買家咧，佢哋就冇權去改呢啲嘢嘅。咁佢一定要係grandfather， 即係接受咗頭一份嗰個落嚟嘅。咁變咗我哋嘅內容咧，有關嘅內容咧，就話如果公契係好似依家咁樣維持話，如果你要改公契咧，就要100%嘅業主嚟到 approve 啊，先至能夠改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公契嗰個約束性同埋佢嗰個靈活性咧，就大大減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一棟大廈有咁多户數，依家有啲有咁多人唔喺香港嘅，移咗民嘅或者咩嘅，咁係好難揾到嘅。如果你話要揾到100%嘅人數先至能夠對於某一些條款去改變嘅話咧，嚟到調整翻依家現時嘅情況咧，咁其實係咪一個好實質嘅好實際實在嘅做法咧？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咧，我哋都希望咧社會有一個理性嘅討論啦，能夠去譬如話用其他嘅同類型嘅。 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不如一點嚇。我哋今日直播室咧，繼續有兩位嘉賓嘅，包括有消委會主席陳錦榮同埋係礦祖成喺度。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果亚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 俄罗斯外交部话，拉夫罗夫同秦刚讨论咗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嘅问题，两个人高度评价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嘅背景下，俄中关系嘅发展势头，并且就上合组织嘅现状同埋发展前景交换睇法，以及欢迎组织成员国为维护欧亚和平同埋稳定作出嘅努力，指出上合组织喺国际事务上的威信上升，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外交部又说，拉夫罗夫和秦刚在会晤之中亦都讨论了中俄领导人三月所达成协议的落实问题，双方确认愿意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俄印中机制等关键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发展相互协调。香港冰球队二月出战世界冰球锦标赛，播国歌的时候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话收到冰协的书面调查报告，以及就企业管治提出的改善方案。冰协在文件之中说，因应资源有限等的原因，领队关婉仪在当地要亲自处理多项事务，强调事件并非出于故意，又说关婉仪曾经尝试与当地人员交收有国歌的 USB 记忆棒，亦都曾经尝试核查国歌，重申关婉仪在尝试核查国歌上或者有不足。冰协话，关婉仪曾经多次尝试提交正确国歌，但系唔成功，唔认同喺处理国歌上有欠庄重。又话三月期间先后三度向港协呈交资料，唔认同冇提交必要资料。冰协强调一直尊重国歌同埋国旗，从未抗拒或者回避港协嘅要求，又或者唔同港协沟通，质疑港协一方嘅指控严重，感到震惊。体育消息，意大利甲组足球联赛，拿波里作客1-1逼和乌甸尼斯，取得足够分数提前五轮封王。乌甸尼斯领先一球完上半场，但是换边之后无奈门将扑出客军射门，域陀奥森汉成功保中，协调拿波里在52分钟攀平，这个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赛后拿波里在联赛榜以33场累积80分，即使排第二的拉素剩低的比赛全胜全取15分，最多只能够累积到79分。拿波里自1990年球王马勒当拿效力年代再次称霸意大利顶级联赛，亦都是队史第三座意甲的锦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4.19， 瑞士法郎 0.886，加元 1.353， 人民币 6.907， 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102，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48.87 美元，卖出 2048.9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啊，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咁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东区走廊啦。咁另外咧，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柏架山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 龙尾排翻去康安街，就系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柏架山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康安街，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就喺窝打老道噶，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中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带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碧沙路。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在旺角的登打士街，现在登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花园街啦。花园街南行去翻广华医院方向的车咧，就不能够左转入去登打士街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上火炭路啦，左转上去火炭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而家暂时封闭啊，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的出口。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上火炭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暂时封闭啦条支路，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出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我是大城小事韩国篇的主持黎慧欣。太阴人是最多韩国人所属的体质来的。外貌方面，圆面、眼大、唇厚、皮肤粗糙、毛孔大。太阴人大多的骨骼都比较大和肥胖，腰部发达。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的沈瑞星所讲的，又是不是真的我们对全能妈妈的期望呢？ 凑仔功夫了得的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咁噶啦，最好有份新高粮奖嘅工添。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3年5月5日，本港多间银行调高最优惠利率0.125厘。 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促请降低修改公契条款门槛。 本港三月零售销售额按年升40.9%，创新高。 中俄外长在印度会晤，确认在多边机制发展相互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系讲到消委会咧系做咗两年嘅，呢个有关于一啲私人住宅管理费同埋业权相关嘅一个调查研究吓。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两位嘉宾喺度噶，包括有消委会主席陈锦荣同埋消委会商营手法研究及消费者投诉审查小组主席邝祖成，两位早晨。 早晨。 繼續傾頭先講到咧，就係同即係呢個報告相關發現嘅一啲物業相關問題啦。其中一點就係話公契修訂嘅門檻過高，咁就話而家要100%嘅業權同意咧，先可以修改大廈公契。亦都話提到可能要涉及到一啲不公平嘅條款咧，要改都好難，因為要100%啊嘛咁。可唔可以都有啲具體例子講下？睇到可能有啲乜嘢好唔公平嘅條款，要揾到一啲業權出嚟要更改嘅時候，個難度係做唔到嘅咁，可唔可以解釋講下呢、這個？ 可以啊，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一個老牌嘅屋邨啦，佢哋個公契裏邊咧都非常之清楚寫明咧，如果開會決定物業管理嘅事宜咧，咁一定要係因為佢嗰、那個屋苑咧，其實係有包含住宅啦，有包含商場啦，有包含酒店啦嘅用途嘅。咁如果你開一個會係關於物業管理嘅話咧，咁公契咧就以非常之清楚説明咧，就話除咗住宅嘅住户之外咧，商户咧都要出席，酒店亦要出席，先至能夠做到一個決定出嚟嘅。咁但係因為商户喺佢哋嘅 particular 嗰個情況咧，商户咧就因為冇出席，咁啊所以咧累積到咧大會對於某一些地嘅流程咧係做唔到一個決定出嚟。咁呢啲咧如果嗰個公約咧係可以有一個改變嘅空間嘅話咧，咁其實呢啲嘅問題咧係可以處理嘅。但係因為頭先我哋已經講話公約係要100%嘅同意先至能夠改變嘅話咧，咁所以呢啲就會造成咗一啲永遠流落下嚟解決唔到嘅問題咯。 你哋針對呢一點都有建議嘅，係咪話即係可能唔需要100%呢個門檻，覺得可以降低啲，降到幾多咧？ 其實我哋喺呢度咧有一個建議嘅，即係參考唔同嘅法律啦，譬如話公司法咁講啦，咁喺某一些特殊嘅情況下咧，用75%嘅 special resolution 嘅解決辦法咧，就可以通過。雖然冇100% approval， 有75% 嘅 approval 咧，就可以通過改變嘅。咁我哋只係用呢個嚟作一個例子啦。如果能夠考慮用75% 作為一個基準嘅，但當然要有啲配套啦。嗰啲配套係包括係話做呢個75% 嘅時候咧，所有嘅要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程序啦。而呢個程序咧就一定要係民政事務署嚟到監管監督住有咁嘅程序行緊啦，亦有一個上訴嘅機制俾唔同嘅譬如話少數反唔同意見嘅，有一個俾佢上訴嘅機制啦，等等呢啲配套咧。是一定確保咗做呢個改變嗰時候咧，係一個透明度夠嘅，亦係一個公平公正嘅做法嚟嘅。咁如果有咁樣嘅情況下咧，我哋建議不妨可以考慮用在咁嘅情況下係可以俾佢改變。咁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辦法，咁未必係唯一一個辦法。 亦都係咪未必係75%？亦都覺得可以再傾。 係啊 ，OK， 75%唔係一個 magic 嚟嘅。 OK， 不過我見有唔同嘅説法啦，譬如我見民政事務總署都有回覆一啲報章嘅説法啦。咁就大廈公契咧，就係大廈各業權共有人啦、經理人同埋發展商啦所簽訂嘅私人契約。若果由政府係透過立法嘅方式容許修訂大廈公契咧，將會影響私人業主之間嘅權利同義務，涉及到私有財產權喺基本法之下點樣得到有效保障嘅根本。问题争议性极大，必须系小心处理嘅。点睇呢个讲法咧？系咪将100%喐到去75%，有可能系达至佢呢个问题咧？ 所以我哋嘅睇法咧，都系话我哋抛出一个方案出嚟，希望坊间咧有一个理性讨论嘅空间，大家去集思广益。去起呢啲問題係存在嘅。我哋唔係話75%係一定係可行啊，最好嘅辦法，好可能係80%，好可能係其他嘅水平。咁但係呢個咧，起碼有個機會咧，俾大家持份者咧去做出一個理性嘅討論。 後來可能都係覺得話冇辦法做到嘅，咁咪別，但起碼有一個機會咧，係去討論啦，去正視呢個問題咯。 嗯，另一點就即係公契修訂門檻過高一點啦。另一點就係話部分發展商或者係大業主咧，對於物業管理嘅事咧有一個大嘅影響力。其中就係有一啲嘅住宅嘅發展項目啦，發展商係有好大嘅業權，咁所以對於一啲物業管理嘅事務局決定權咧都大，包括影響到啲咩咧？係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啦？係咪解僱物管公司等？等等，你哋睇到呢一个问题喺边啊？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 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如果嗰个本身佢嗰个投票权个份额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份额，然后物业公司、物管公司同佢自己本身亦系有一个关系嘅。咁如果有啲咁嘅情况下咧，咁会好类似到好多人的睇法咧，會覺得係有少少利益衝突啊，會唔會佢嘅睇法咧未必代表到一啲中立嘅户主啊、業主啊、小業主嗰、那個睇法啊？咁在呢啲嘅情況下咧，需唔需要佢哋去避席咧？或者需唔需要有一啲限制出嚟，係話佢哋個投票權係要點樣做法咧？咁喺唔同嘅領域，譬如話喺商界嚇，喺呢個公司法，如果當呢、這個我哋叫 connected transaction 啦嚇，有關連嘅交易咧，如果大股東咧係有利益嘅話咧，佢係避席嘅，佢唔可以投票嘅，佢係俾獨立小股東嚟到投嘅，佢自己雖然個股權大，佢冇得投嘅。咁類似呢啲咁樣嘅保障啊嘅 safeguard 咧，其實可以喺呢個範疇咧，都可以諗下，用唔用得行唔行得通咧？亦係用同樣嘅理由嘅想法。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建議啦。 避席係一樣嘢啦，但係另外而家，因為其中一個點解發展商有大量嘅業權係因為佢未賣曬啲單位嘛。其實如果佢未賣曬啲單位，日後可能慢慢賣嘅時候，佢哋嗰個業權嘅比例係減少嘅時候，就係咪解決咗呢一個話發展商持有大量業權而影響物業管理嗰個問題咧？ 都未必係，因為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哋講緊個頭先你都提及過啦，關於嗰個業權份數同埋管理份數問題啦。咁其實因為咧就好多嘅一啲混合式嘅發展模式咧，就會有可能一個好大嘅商業嘅 element， 甚至乎係有一啲嘅酒店喺入邊嘅。咁所以就算發展商賣曬啲住宅單位，我哋見到有我哋睇過249個嘅新樓嘅一啲嘅公契，咁我哋發現有5個咧，其實係就算所有嘅住宅業權加埋都唔夠50%嘅。咁呢個所以就係引申嗰個問題出嚟，因為如果發展商又係呢個聘請佢自己嘅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入去，咁而小業主加埋都唔夠50%，咁有啲嘢咧喺決議上佢做唔到，例如好似話頭先你講過啦，提及過啦，如果係終止一個經理人嘅合約，都要最少係50%嘅人係通過先做到。咁但係如果小業主加埋曬都唔夠50%，咁根本冇辦法做到呢啲嘅決議咯嚇。 呢、這個就有冇得去處理咧？或者呢五個嘅項目啦，你自己覺得喺個數字上係咪都比較偏低咧？ 即係嗱，我哋睇249個，咁咪發現有5個係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咪偏低？即係我諗最主要講就係好。好 depends on 嗰個樓盤本身入邊係包含咗啲乜嘢。如果佢好大嘅商業成分，其實發展商都冇辦法，因為而家根據嗰個公契指引咧，都係要背上嗰個樓宇嗰個面積嚟計算，即係個 GFA 去計嘅嚇。 這個情況頭先，因為你哋講到話係咪可以譬如修改公契嗰啲由100%就去到75%啊嘛？頭先你講個例子有5個項目，可能根本佢哋嘅業權加埋啲業主都唔夠50%嘅。日後如果有面對一啲唔公平嘅條款喺公契嗰度，呢一類嘅項目，就算根據你哋建議過到75%可以喐嗰個公契嘅時候，都未必可以幫到佢哋，係咪咁？ 係啊， 嚇！咁點樣處理？即係會唔會既然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再將個門檻可能再落低啲，更加容易係改到個公契咧？我意思係咁，既然有啲現成咁嘅例子出現咗，已經。 我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頭先所講嗰5個問題咧，咁其實不公平咧，所謂不公平咧，唔係話發展商同埋嗰個業主嘅問題， 係業主群咧，佢係包括唔同嘅業主群。佢最初嗰時候嗰個設計咧，嗰個項目咧，好可能係除咗住宅之外咧，又有商户，又有其他業主群，係譬如話酒店業啊咁樣。咁變咗佢哋自己本身嗰個需要考量啊，需要顧及嘅東西咧，係可能好唔同嘅。 嗯 啊，咁因為咁嘅情況下咧，就造成咗唔同嘅業主群咧。嘅利益咧，好可能有唔同嘅考量點啦。 嗯， 咁所以造成咗一個比比較一個獨立嘅一個項目，係純粹係住宅嘅，純粹係商場嘅。咁佢哋嗰個群體嗰個共同嘅利益點咧，係比較容易啲去做到出嚟。但如果你一個綜合嘅一個項目咧，就變咗比較難啦。咁因為咁嘅情況下咧，如果你單純喺一個綜合嘅項目裏面睇某一個業主群，比起全部嘅業主群咧，好可能啊，佢都唔夠一個50%，會唔會對佢哋嚟講係冇咁公平啊？咁但係呢個係歷史上因為嗰個設計個項目嗰陣時候咧，係冇諗到而造成咗依個情況出現咯。 所以你覺得影響嘅就係日後可能有啲新嘅項目喺個工契上面，可唔可以就算佢哋係混合發展嘅，都拆翻開住宅嘅部分呢個工契，可能商業嘅部分呢個工契咁，但係舊嗰啲就冇得處理啦，應該就。嗯 ，OK， 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情況就係話，有頭先都提咗少少嘅，75%公契咧就定明首個物管公司同發展商有關聯，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咧？你哋自己見到係，或者係咪正常咧？即係如果個啲其他嘅小業主都未入伙，咁自然係發展商揾咗嗰間管理公司啦，因為佢哋都要處理譬如一啲清潔啊、保安啊各類嘅服務噶嘛。係點睇呢個？ 其實即係。物管公司同發展商係咪有關係？其實依、這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未必一定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咁、 嗯、 但係我哋消委會最主要嘅睇法就係應該有個透明度。咁即係起碼業主係明白依點。咁所以咧喺有啲嘅物管嘅事情上，就盡量咧就係唔好有任何嘅利益衝突。咁、嗯、所以我哋頭先主席都提過，話有啲如果有依啲關係嘅話咧，要盡早披露啦。咁、 嗯、 亦都係有個就住嗰個議題咧，可能係放棄佢嘅投票權啦等等嚇，咁啊唔好影響到小業主嘅利益咁解嘅啫。 嗯嗯嗯。另外 其實唔好意思啊，管理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專門嘅一個領域嚟嘅。咁、 嗯、 集中其實個集中性咧喺比較大型啲嘅物管公司咧，依家就算佢係同發展商冇關係咧，好多時候個集中性咧都好高嘅、 嗯， 因為你越做得多嘅話咧，你嘅鋪啊，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員工嘅質量控制啊， 嗯、 你個經驗啊等等咧，都會幫助到你嗰個質量嘅。咁、嗯、所以咧，嗰、那個集中性咧係好高嘅。而頭先阿鄺生所講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我哋已經一早講明咧，其實物管公司同埋發展商咧如果有關係咧，未必係唔係一件好事嚟㗎。有好多樣嘢咧係好可能方便咗添、 嗯。 不過，嗰、那個消費者即係嗰個個別業主咧，佢係需要有知情權。 OK， 嚇、啊、咁起碼你披露咗出嚟，俾佢知道有個咁嘅知情權咧、嗯，就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㗎啦。 明白。另外咧，頭先亦都講到喺你哋嗰六大問題，就話發現啲業主唔係好即係熱衷於去參與一啲物業管理嘅事務啦。呢、這個亦都涉及到其實。是不是首先就是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有沒有人去做啦，或者成立之後究竟入不入去啦，你們是不是都有些建議覺得怎樣可以增加這個吸引性？ 我們是啊，我們都有些建議，有兩個建議呢，都是去鼓勵業主呢是多些參與一些物管的事務，因為我們發覺如果他們業主呢是積極參與的話呢，其實對個管理費的加幅呢其實有很大的分別的、啊、例如好像是說我們的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說如果他們在成交了個單位之後，我們可能可以給一些的資訊包給業主，讓他們清楚明白他們 的權責啦、 嗯、 甚至乎就是亦都是有啲物管嘅資訊啦，咁入咗伙之後咧，亦都可以定期去搞一啲嘅工作坊啊，或者業主嘅會啊，咁去提供一啲最新嘅物管嘅資訊俾佢哋。咁亦都係我哋亦都係建議，即係可能話而家通常都係可能係12至15个月先至開一次會嘅，咁可能可以一年開兩次會，咁令到佢哋更加投入呢個物管嘅工作啦。咁同埋可以透過一啲新嘅 即係資訊科技嚇，即係點樣去或者一啲嘅一啲嘅唔同嘅嚇即係資訊科技去幫到一業主有落得到一啲信息嚇。咁、例如係透過一啲 app 啊嘅做法啦，將某一啲嘅信息咧，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就喺個樓大廈度就咁貼個通告出嚟嚇。咁、我哋可以有啲 push 嘅 notification、去 send 俾佢個電話啊，或者係透過social media 啊等等去俾發放一啲資訊俾佢哋咯嚇。 OK， 但因為呢一點咧，可能都轉頭再講，因為有個聽眾打上嚟，我都想聽一聽先。可以兩位帶一帶起個耳筒。有陳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幾位？ 早晨陳先生，請講。 我本身我哋係幾個屋苑嘅業主嚟嘅，咁其中一個掃管筆嗰邊嘅屋苑咧，其實個業權正嚟講一個問題，佢哋將一啲屋仔同埋大廈嘅業權咧就分割咗，然後咧就將啲管理費咧，因為屋仔咧就係、是。發展商 hold 住好多個屋仔喺度，咁佢哋咧就將嗰個管理費咧就加咗大廈嘅業主，就冇加屋仔嘅業主，咁啊切割咗去咁樣去分，同埋經常咧佢哋即係好嗱，即係要多謝消委會今次咧提出呢件事，因為咧你唔好話100% 啦，75% 都好難，因為又有租咗出去，亦都有啲人係。賣嚟投資根本都好難改個公契，不過有兩樣嘢咧，我都俾個意見睇下大家可唔可行。頭先你話避值嗰度咧，其實直情唔係避值啊。如果發展商咧佢嘅業權份數唔可以攞嚟投票咧，咁小業主咧就一定有保障，因為依家佢就恃住自己有個業權份數咧，就永遠第一你成立唔到法團，第二咧你冇可能換到管理公司，佢再差嘅態度。你都管即係都換唔到嘅。咁第二個做法咧，就係民政事務處咧，其實佢嗰、角色咧太低嘅。就算依家物業管理嗰個監管局出現咗咧，佢可以真係挑戰你唔交條數俾你睇。所以咧，第二個做法咧就係佢嘅 IE 裏面咧一定要細分到咧，我哋想知道。你個管理員出幾千兩，我都冇權知嘅依家，但係用緊我錢喎。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依家喺我哋用緊嘅錢裏邊咧，日後真係需要細明。如果唔係咧，好多錢我哋唔知道用咗去邊。第二咧，所有自動轉帳嘅嘢，佢又要攞經理由酬金。好肯定一樣嘢就係話，我每個月使20多萬嘅電費，佢自動轉帳，佢冇嘢做嘅。但系佢就會收錢咯。 OK， 呢個就係好唔公平嘅嘢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兩位都好冇回應下頭先，其實陳生提到其中一點就係，係咪可以發展商直情係冇嗰個投票權咧？這個影響會唔會更加大？或者點睇作為業主佢哋有啲咁嘅睇法咧？ 首先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正正係開端咗呢個話題啦。我哋係希望其實亦希望有一個。在社會上咧有個空間咧，係做出理性嘅討論咧，能夠集思廣益，集中咗收集咗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因為其實我諗我哋嗰、那個原則性咧，成日都講係話一定要知情權。咁頭先嗰個觀眾咧都個聽眾咧已經係講出嚟啦，譬如話有好多唔清晰嘅地方，未必唔係話一定有問題。但是對於他們來講，譬如說對於一個管理員的月入的收入 是出了多少錢呢，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是正正是突顯了連 很基本性的知情權呢都沒有了，就會造成有很多猜疑了。 Okay. 至於說即他剛才也有講說是不是避席已經夠呢，是 要大力一點不讓他投票這樣。這個呢我想那個不同的程度呢都有 有不同的考慮 的原因。剛才其實民政事務處都有講到基本法裡面本身那個擁有權啊，擁有權所帶出嚟嘅權利嘅咧，都亦需要去兼顧嘅，亦係需要去考量嘅。 咁啊，多謝曬今日兩位啦，上到嚟千禧年代啦。咁啊，時間所限啦，但係都講咗，主要都講咗佢哋今次調查嘅唔同嘅問題啦，同物業管理費有關。其中頭先提到一點就係話，公契係咪可以修訂個門檻？而家係話過高咧，係咪可以係降低一啲咧？頭先都話係咪可以定到75%咧？不過呢個都係一個討論點嚟嘅啫。大家對於呢個數字重點睇咧，或者對於其他嘅關於物業管理，包括管理費等等，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7231。多謝兩位今日上到嚟千禧年代。 2023年5月5日，本港多间银行调高最优惠利率 0.125 厘。 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促请降低修改公契条款门槛。 本港三月零售销售额按年升 40.9%， 创新高。 中俄外长在印度会晤，确认在多边机制发展相互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讲下有关于呢一个嘅管理费啊，消委会咧之前有一个嘅调查，就关于一啲私人住宅嘅管理费同埋业权，咁啊做咗两年啦呢个调查。头先譬如讲到一啲嘅发现啦，包括就系消委会用一啲嘅受访业主为例啦，就话每个月咧系俾管理费咧就介乎200至3700蚊咁，占咗家庭每月收入咧7.4%，咁啊呢一个管理费嘅数字啦咁。另外咧亦都提到有关于业主对于物管公司的表现的满意程度当中也都问到啦，即系会唔会加入咧啲嘅业主立案法团呢啲组织啦？就话受访嘅人士入边咧，绝大部分啊97%咧嘅受访业主咧都系拒绝加入一啲业主组织嘅。咁今次有关于物业管理方面嘅问题啦，消委会喺报告度咧都系归纳咗六个嘅，其中头先喺同消委会主席佢哋去傾嗰陣咧，包括就提到就話喺一啲如果公契一啲不公平嘅條款啦，咁而家要修訂個公契嗰個門檻咧就過高，因為要100%嘅業權同意咧先至可以係修改大廈公契啦。咁就令到一啲不合時宜或者係不公平嘅規例咧係去改咧，咁就話係好難去做到啦。同時都提到話咧，部分嘅發展商咧係對一啲物业管理的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有一些发展商有大量的业权，所以对一些物管的事有个决定权，包括是不是成立一些业主立案法团，是不是换那个物管公司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来，有陈太的早晨。 早晨，我只是纯粹分享少少经验，我自己住在荃湾区，我座屋已经30多年楼龄了。咁就，但系咧就慶幸咧，就昔日咧，我曾經係做過業委嗰啲嘢啦。咁當其時個樓齡已經係10多年嘅，但係喺嗰陣時我哋做監管嘅過程，發覺好多屋自己屋嘅地方咧，即係我哋嗰屋村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做咗要做好多啲唔同嘅工程啊咁樣。咁而嗰個佔嘅比例真係多嘅。咁當其時咧就係終於有一啲即係大家委員喺度 brainstorm 點樣喂點搞啊咁樣。咁終於我哋就當其時咧就定咗個規矩，就係話因為見到我哋自己現有嘅即係收嘅管理費都仲係收支平衡，於是乎咧我哋就決定咧就透過個業主大會咧，就將我哋個成個管理費咧個制度咧，就徵收五喺裏邊抽5%，就撥去一個叫維修基金。咁由嗰陣時，我哋先成立一個維修基金。終於咧，就10年之內咧，我呢個維修基金咧滾存咗4000多萬。咁而喺數年前咧，就亦都係因為一啲所謂嘅外牆維修漏水嘅問題咧，我哋做過啲維修嘅工作。咁但係問題咧，4000多萬都不足以應付我哋7棟樓啊！咁我哋其實每一個業主咧都要再科20000多蚊，甚至乎當其時亦都牽涉嘅問題，因為我哋有個車場。但係嗱，有一個唔好處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車場嘅管理同我哋大業主那個商場，我有個商場，亦都有停車場。咁但係牽涉到啲公共空間嘅問題，因為我哋嘅商場嘅管理同我哋業主嘅管理咧係兩間管理公司嚟嘅。其實每好多時喺呢啲問題度咧，我哋意見係出現好多分歧。雖然我哋按照公契之前其實大家係規定咗一啲咩叫公家位，咩就叫私人位，但係當面對呢啲維修嘅問題嗰時咧，都會面對到就係話，喂，究竟車場應唔應該承擔呢個維修費啊？呢個外牆啫喎，咁樣。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係亦都衍生到而家有啲嘢仲喺度爭拗緊嘅。咁雖然我哋小業主冇符嘅，一定要照俾曬錢。就算你有車位都要照俾錢。啊，即係就算佢哋爭議中，只係商場唔俾錢。但是我哋小主要照俾錢，你明我講咩？咁但係大樓維修，咁我只係建議一樣嘢，其實簡單啲，喺政府成立呢個公契做一個物業出嚟之前，就已經喺公契裏面定明，就係所有以後即係徵收嘅管理費，一定徵收 5% 係撥入去維修基金，係每月定期地嗰個管理費。咁呢個細數一路咁徵收落去咧。其實每一期個主都係承擔咗緊一個責任，因為要記住，成個物業唔係你住兩年就關你兩年一件事。其實由最後嗰期嗰人承擔咧，係最唔抵嘅。咁所以喺我哋過往嘅經驗見到就係話， 冇定咗一個咁嘅規範裏面，而家又至過咗幾年啦，我又開始見到你滾存翻12000万嗰啲維修基金出嚟，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長遠方案啦。當然舊樓就最麻煩，就係、是、要通過業主，但係你新樓嘅建成嗰個過程裏面，政府係可以喺政策上要佢哋要嗰個起樓個業主定一個咁嘅規範裏面， 先處理個新樓， 先定咗咁嘅規範咯、而其他嗰啲業主你。大家是盡力游說，你其實看到的嘛，你整個管理費裡面有多少資源是放在維修裡面的、大家當然要做再大型一點，尤其是你有時候燈喉啊，和那些管道呢，每一次換一個一座大廈 的那些排污啊，那些其實你是到深敲要十年八年你要做一次的、 okay, 好啊、這個是不可以、抹殺的，不可以說我只住一個單位你不理的嘛，是不是、你不要說你沒事你就不理的嘛，那樓上有事你都影響的。 OK 好啊，麻煩陳太同你談到這裡先。講到他自己的屋苑過往的一些的、經驗，他其中提到就是說日後可能在交管理費自動撥一個部分是落去一個維修基金那裡。今次消委會都提到，因為、講到管理費的上漲，除了關工資即人工和通脹之外，你說維修保養的開支都是管理費上升的原因之一，主因來的，也都是就說建議參考深圳和澳洲的經驗，私樓可以設立一個工程基金，並且制定一個10年的維修保養計劃，立法規定全體的業主需要定期和合理地供款，避免因為需要一次過繳付大筆維修費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等等。同不同意呢關於維修費的情況對於、現在管理費的影響？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講講，他是沙田法團聯席秘書長祝慶台。早晨。 早晨。 為什麼找你呢？因為、今次在消委會的報告都提到，譬如一些、業主不是很積極參與一些物業管理的事，或者本身、都看到一些數字，說本身的私人大廈成立了業主立案法團都不是很多，即是個比例來講。你自己都有、處理過一些成立法團 的情況，可不可以先講一下你怎麼看今次報告提到有關法團這件事，還有可不可以都解釋一下成立法團一般來講那個的、幫助管理的情況是怎樣呢？ 好啊，多谢主持人。首先呢，我哋其实係非常欢迎消委会呢一个报告啦，令到个社会呢更加关注本港屋苑管理当中存在嘅问题。咁、其实呢个问题呢存在已久嘅。咁佢个报告都讲咗，即係小业主要承担比较高嘅住宅管理费。其实呢个淨係问题嘅冰山一角嘅啫。包括当中政府对呢个地产商所主导呢个公契嗰规管唔到位啦，后期嗰个管理嗰阵时小业主即係我哋系冇个主动权，任人宰割嗰个问题啦，就算啦成立咗业主立案法团呢，同样呢政府嗰、那个嗰个支援呢都系唔足够嘅，我哋觉得。所以我哋法团联席呢成立咗之后，大家都就住呢一啲问题呢进行一啲交流。咁头先你讲到成立法团嗰个问题呢，就係话呢依家嗰个法律个要求呢，就係话呢需要业主5% 嘅业主去委托一位召集人呢，然后去召开呢个会议嘅，然后呢个会议出席人数要超过 10%， 跟住个会议上面呢要过半数贊成通過才可以成立法團，而這個贊成過半數呢要超過整個屋苑的議權份數超過 30%、所以這個門檻是非常高的。 你覺得首先不如成立一個業主立案法團的門檻高是一樣東西，但本身的居民的意願是怎樣呢？是不是都想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是因為很難所以成立不到，還是根本是沒有興趣成立，或者不知道成立法團的好處呢？ 其实咧，成立法团咧，有几个方面嘅。一个咧就系话，业主大多数系唔关心，唔系平时咧就唔系好关心嗰个法团嘅运作嘅，因为香港人都好忙啦，即系我哋好多时啲法团都话想搵人加入法团咧，就即系成日都好难搵到人嘅。咁有一啲退休嘅人士，佢哋都比较热心跟住就加入咗个法团进行呢个管理啦。另外一个就算加入咗法團之後咧，你嗰、那個即係遇到問題嗰陣時，唔知點樣處理，都係佢哋面對嘅一個好大嘅困難咯。 你覺得其實可以有啲咩誘因去解決 即係話業主根本可能唔係好想參與啊，或者佢哋好多時候唔冇時間啦，唔識啊，直情可能講話。咁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 其實佢哋即係小業主咧，其實應該多啲關心法團嘅運作嘅，因為咧法團咧都係法團嘅成員咧都係業主嚟嘅。佢哋都係為咗個屋苑嘅正常運作啦，咁其實到時收個管理費又係啲業主自己俾嘅，都係管理翻自己個屋苑。但係咧，依家大家唔關心法團運作，就係話通常咩時候關心咧？就係要夾錢嗰陣時，或者增加管理費，或者係要進行呢個大維修啦，要夾錢啦。大家突然之間就好關心呢個法團嘅運作啊，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唔健康嘅。我哋希望咧，即係啲小業主咧，平時多啲關心法團啦，甚至咧有一啲專業知識嘅朋友咧，都參與到法團嗰個運作入邊。譬如有啲工程嘅經驗啊、會計經驗啊、法律經驗啊，你參與到個法團運作，令到個法團嘅運作更加健康咧。咁其實佢嗰個屋苑咧係更加好嘅。 但係我都想問，即係從你嘅經驗啦，有法團係咪一個絕對嘅好處咧？係咪都可能有一啲問題出現嘅咧？ 有法團咧，应该话好过冇法团，但系咧，系咪绝对好处咧？有两种情况，一个咧，依家系我哋头先讲嗰个那个私楼发展商嗰样嘢，另外一种咧就系居屋啊，居屋咧其实入边都有大业主嘅，大业主咧就系政府就系房屋署吓，即系房屋署嗰种咧，其实房屋署咧系有都系一个大业主，佢喺一啲居屋屋苑咧都系有10%嗰个业权份数嘅，但系依家好多时佢哋咧就唔投票，佢虽然系大业主，系重要嘅持份者，但系一到关键时候啊大维修啊或者做一啲屋苑嘅一啲决定咧，佢就唔投票，咁其实就冇办法令到佢个经验咧发挥到出嚟啦。咁私楼嗰边咧成立法团之后。如果冇成立法團，依家好多頭先講到個公契嗰個問題啦，即係佢唔夠，根本就唔夠份數去成立法團，同埋咧大發展商咧佢就即係根本就否決你，唔俾你成立法團，因為咧佢掌控嗰個物管公司嗰個主動權咧，佢就可以即係喺嗰個運作上邊啊，令到自己那個利益得到個保障啦。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唔健康嘅情況啦。一個佢唔俾你成立。如果真係成立咗之後咧，我哋相信咧嗰啲私樓發展商咧，私樓嗰啲屋苑咧，有法團咧係好過冇法團嘅。 我見今次調查都話有法團嗰啲嘅私樓啦，咁可能嗰個管理費方面咧係可以低一啲嘅。你哋有冇類似嘅觀察咧？ 佢係有咁樣嘅情況嘅，即係話咧私樓嗰度，因為點解咧？如果係委會。即係佢根本就係一個冇一個法定嘅權力，佢係冇辦法決定嗰個管理費，那個收即係收幾多錢管理費啊，同埋用喺邊度啊咁樣。咁如果物管公司即係好多都係發展商嗰啲利益關聯公司啦咁樣。咁佢喺個日常運作上面一方面咧就有經理人酬金啦，即係佢個計算方法咧好多時就係話你用得多。你嗰個經理人酬金就多，因為佢係按照比例咁樣去收取經理人酬金嘅。另外一個就係話，要維修嗰方面啦。如果你企喺小業主嘅角度，梗係話對嗰個樓宇結構啊、樓宇長遠發展係好嘅，佢梗係想快啲維修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業委會，你唔係法團嘅，佢考慮嘅可能係即係我哋即係佢一啲對樓宇結構。有重要影響嘅嘢，佢就唔做住先嚇。佢做一啲美觀嘅嘢啊、外觀嘅嘢啊，或者佢哋關心嘅嘢。譬如我舉個例子，馬鞍山呢度有個屋苑啊，佢嗰個燈光，佢為咗賣樓咪賣曬啊嘛。佢為咗燈光美化效果，佢開燈開到夜晚嘅12點鐘。咁一方面就造成一個光污染啦，另外一個就係一個電費都係一個好大嘅支出嚟噶嘛。咁但係你話。如果是企在业主的角度来讲，那你不用开到这么夜的，是不是？那你早点删就行了。所以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物管公司他考虑的是发展商的利益，他就不是真的是考虑那个小业主那个利益那方面。 其实一般如果即是刚才你说成立法团已经有一些不同的难度啊关卡啦，成立了法团之后，其实通常第一个任务或者第一样要做是通常是什么？是不是刚才你所说可能在个物管公司那里是要换的呢？或者其实物管公司跟个发展商有关系，是不是一定是坏事呢？ 佢哋有关系又未必一定系坏事嘅，咁但系起码嗰个主动权喺小业主手上，我哋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因为你遇到一啲屋苑嘅一啲重大嘅决策，关键性嘅一啲需要夹钱啊，一啲嘢上面咧，如果嗰个主动权喺小业主手上咧，咁呢个系最理想嘅吓，咁如果喺发展商嗰边咧，咁喺嗰个大业主嗰边咧，呢样嘢对我哋系。我哋覺得係冇好處咯。 OK， 好啊，唔該曬，祝慶台同你傾到呢度先。祝慶台咧就係沙田法團聯席秘書長啊，有關於今次消委會呢個管理費嘅調查。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包括啲管理費啦、成立業主浪法團啦等等嘅。 旅遊樂園之 西班牙島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分享之旅。 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多明尼加共和国嘅所见所闻，包括首都圣多明哥，仲有充满哥伦布足迹嘅哥伦布宫、哥伦布公园同埋哥伦布灯塔， 更加去到北面滑浪圣地索苏亚食南王圣诞大餐， 仲去咗三美纳半岛睇日落，享受阳光海滩大自然。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香港外科医学院合作系列将会讲解重症肌无力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民建联同工联会朝早在湾仔港铁站外设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方案。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场，并且同在场的立法会议员等人士叫口号。另外多个立法会议员，包括民建联副主席陈克勤、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等，亦都在场争取市民支持方案。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包括重塑区议会的组成和职能，又会成立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和地区治理专组。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伦敦出席中英工商界举办的友好人士欢迎晚宴，并且致辞。韩正在致辞之中说，中国的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内外政策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论世界怎样变，中国都将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他又说，中国始终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中英合作必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韩正这次访问英国是应邀出席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他之后亦都会访问葡萄牙和荷兰。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广亚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和秦刚讨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的问题，两个人高度评价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俄中关系的发展势头，并且就上合组织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交换看法，以及欢迎组织成员国为维护欧亚和平和稳定作出的努力，指出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上的威信上升，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外交部又说，拉夫罗夫和秦刚在会晤之中亦都讨论了中俄领导人三月所达成协议的落实问题，双方确认愿意在联合国、上合组织、 俄印中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关键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发展相互协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一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8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7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45元，升9仙；阿里巴巴81.35元，升6.5元；腾讯控股339.4升个六，中国银行3.29升5仙，李宁55.4升1.5元，友邦保险84.8升3.5元，工商银行4.42升6仙，美团133.3升个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02，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2。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港金报19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2.23美元，卖出205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现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喺龙盘苑。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都系车多，车龙排翻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跟进翻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玛加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葵涌公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现在车龙排翻喺隧道管内。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喺马场。封路情况，旺角的灯打士街有水管急收，灯打士街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近住花园街现场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原花园街南行去返广华医院方向行驶的车辆是不能左转入灯打士街，咁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方向油塘，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 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2023年5月5日，本港多间银行调高最优惠利率0.125厘。 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促请降低修改公契条款门槛。 本港三月零售销售额按年升40.9%，创新高。 中俄外长在印度会晤，确认在多边机制发展相互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消委会有关呢个物管方面或者管理费方面嘅报告啦，咁其中提到一点咧，都话睇到话物管公司咧同埋业主对于物管公司嘅表现有一啲落差，咁其中咧物管公司受访嗰啲咧就认为佢哋嘅表现咧有符合预期嘅咧，有大约有71%去到100%嘅，咁但系咧如果系问到受访嘅业主同埋受访业主组织嚟讲咧，系觉得符合预期咧，大概系分别系43%至到56%啦，同埋系54%至到65%嘅，似乎有一啲嘅落差啦，咁都想问一下今次呢一个报告咧。即係有關於物業管理公司方面係點睇嘅？有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早晨。 係，早晨，樂文嚇，早晨， 早晨， 聽眾嚇。 陳志求想先問你就係，因為今次都有提到一啲管理費嗰個幅度啦，咁啊每個月俾大概係200至3700嘅，你自己覺得嗰、那個中間嗰個幅度咧，會唔會都個差異相對大一啲，或者中間個差異咁大，其實你自己睇到係咩原因咧？ 哦，其實呢個最主要咧，睇翻即係管理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制定咧，就要視乎好多個因素嘅。咁就最基本嘅就係你嘅樓齡啦，你嘅設施啦。譬如今朝我喺即係櫃台都聽到，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嚇。咁即係消委會亦都係有提出咗，你有唔同嘅設施，你有唔同嗰、那個嗰、那個背景嘅物業咧，那個管理費亦都係有唔同嘅程度嘅。咁而家你而家消委會做出嚟嗰個係2.7，但喺市場上裏邊咧，即係4蚊一尺、5蚊一尺。6蚊一尺咧，即係大有存在嘅。咁所以咧，就要視乎嗰個物業本身嗰個設施啦、樓齡啦，同埋好多因素啦，仲有嗰個位置啊。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喺近呢大半年咧，係喺嗰個人手嘅短缺嗰度啦，特別係喺一啲譬如偏遠嘅地方咧，咁就喺嗰、那個即係人工嗰方面咧，嗰、那個開支係大咗嘅。咁即係有啲即係平均就係嗰、那個。人工咧係佔大概40%以上啦嚇，咁、 okay. 但係如果係一啲偏遠嘅地方咧，佢可能咧佔嗰個比重係更加遠嘅，即係如果唔係咧，你就根本就係請唔到人。咁呢啲都因素都一定都令到嗰個管理費咧，即係會係即係唔可以過個物業，即係用一個蘋果同蘋果嚟到去比較。 OK 啊，咁用呢啲咁嘅因素係有影響嘅。 嗱、okay. ，管理費一樣啦，今次消委會嘅報告亦都提到話，一啲嘅住宅嘅發展項目咧，由發展商持有大量嘅業權啦，包括一啲未賣嘅單位嘅業權啦，咁所以有一啲重大嘅物業管理嘅事咧，都擁有一個決定權。咁包括就係繼續用同一間嘅物業管理公司啦。咁呢個第一樣，同時亦都話咧喺審視咗嘅項目入邊咧，有75%嘅項目咧嘅首個物管公司都同發展商有關聯嘅。咁你覺得呢一樣嘢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物管公司嘅質素咧？又同發展商個關聯又有咁，而發展商亦都有決定權換唔換佢嘅咁，會唔會最終係影響到物管公司提供服務嘅質素咧？ 其實咧就都要講翻少少歷史嘅，咁即係你講話即係一般喺第一個我哋叫經理呢、這個公契嘅經理人啦，即係第一個管理公司同發展商嗰個關係嗰啲啦。咁因為而家咧就亦都係喺嗰個法例上面嘅要求之下咧，咁發展商佢要有一個一手物業佢要銷售嘅時候咧，佢亦都要講清楚咧，就係即係相關嗰啲細節嘅安排當中，亦都係包括咗個管理公司嘅。咁佢哋都亦都係要披露咧。係即係邊間公司，即係去負責即係將來日後嗰個管理。但係其實而家個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344章咧，亦都即係好清楚定明嘅。咁其實即係兩年之後咧，其實就業主咧係有權咧係考慮咧係更換呢個管理公司嘅。咁當中就亦都即係即係有要求啦，就係話你喺大概係9个月裏邊咧，就管理公司亦都要需要協助業主咧成立呢個立案法團啦。咁但係即係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咧，這個咧完全咧係即係取決於呢個業主嗰方面嘅。 咁我都想即係如果有時間，我想講少少歷史嘅。其實咧就係、是、即係點解會有即係3441993年呢條條例咧？其實呢條條例個前身咧就係1970年嘅條例嚟嘅。即係當時咧就即係香港有個老牌屋邨落成啦，喺60年代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政府亦都擔心咧，即係個發展商起好咗之後咧，你有過萬個單位，如果個發展商冇管理公司去管嘅時候，咁點樣算咧？咁所以咧就有呢條1970年叫做多層建築物業主法團嘅條例，咁就要求發展商咧。是要去即係喺嗰個物業完成咗之後咧，佢係要繼續提供一個管理嘅。咁啊，直至到咧呢條條例咧喺1993年裏邊咧就作出個修訂啦。咁啊，要喺呢條修訂之後咧，就即係嗰個修訂都幾重大嘅。咁就呢條條例嘅修訂咧，就方便大廈嘅業主成立嗰個法團啦，同埋亦都係賦予業主有啲具體嘅權力同埋責任去管理佢哋大廈嗰個公眾部分。簡單嚟講，喺60、70年代咧，政府就擔心發展商唔管。到90年代嘅時候咧，因為當時嗰個政治氣候咧，就係講緊代議政制啊、還政於民啊咁啊，亦都希望咧就係、是、喺小業主咧就能夠當家作主。嗱，呢個就係嗰個即係歷史嘅一個喺大廈管理裏面嘅一個發展嚟㗎。咁、所以你話其實而家就喺管理公司嗱，有好多管理公司都係發展商，即係尤其是喺嗰個公契經理人呢個角色裏面咧。是他们的子公司来的，因为在一个条例上面发展商呢他是要定名哪间管理公司哪个人去做那个管理，所以呢也都在公契里面呢也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嗯 这个就是那个发展的零性的发展。 嗯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自己觉得是不是都有所谓经过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情况呢？如果发展商是即是刚才跟那个管理公司的关系是不是都有些要改变呢？你觉得 據我所知咧，即係你發展商咧，就即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如果係需要去即係投票嗰啲咧，一般嚟講咧，如果唔涉及即係嗱，發展商都係其中一個持份者啦，係嘛？咁如果係唔涉及到即係因為佢哋嘅利益或者係一啲係主要都係嗰、那個大廈公共地方嘅管理嗰啲咧，好多時發展商咧都係唔投票嘅。咁我就頭先即係發展商頭先亦都有啲聽眾咧都講咗啦。咁譬如話仲有一啲叫做係即係房署有啲居屋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我哋叫做 TPS 嗰啲嘅 tenant purchase scheme 嗰啲啦，叫即係可以話租置計劃嗰啲啦嚇。咁呢啲咧即係房署咧，佢都係一個發展商嚟嘅。咁你會咧睇到咧，即係房署咧喺一般嚟講咧，喺涉及到嗰啲業主嗰、那個即係日常嘅管理事務嗰啲咧，佢哋都唔投票嘅。 嗯。 咁啊，即係呢個就即係嗰個亦都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啦嚇。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最主要咧，即係我都睇過消費者委員會個報告啦嚇。咁佢哋都好客觀嘅嚇。咁啊，特別係咧，即係佢哋亦都指出咗一樣嘢啦嚇，就係嗰個業主嗰個參與業主立案法團或者係嗰個管理公司嗰個工作嗰個程度咧，就唔係話太過積極咯嚇。咁即係有幾個因素嘅，一就係好多業主香港都係好忙啦，二咧就係業主咧亦都對嗰個管理啊或者係喺業主立案法團之間啊或者甚至乎嗰啲管理委員會咧，即係佢哋嗰個工作咧，佢哋感到滿意，佢哋咪唔參與咯。咁我亦都可以舉一個例子啦，即係喺港島嚇，即係香港亦都有一個好老牌嘅屋邨啦，喺即係喺東區嗰方面嘅，嗰度涉及萬幾夥嘅，但係60年代已經入夥啦，到今天咧，佢哋都唔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嘅，點解？因為即係佢哋覺得個管理委員會同嗰個管理公司即係嗰個關係咧合作無間。而呢個管理公司咧，亦都正正咧就係發展商屬下一個即係有品牌嘅管理公司，即係其實呢個參與大家有商有量嚇，即係大家嗰個合作咧，即係喺呢個例子裏邊咧，亦都係睇到咧，即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求。陳志求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啊，同我哋講到物業公司方面嘅角度啦，點樣睇今次消委會佢哋提到有關於物管方面嘅情況啊。仲有許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我好多谢消费者委员会。其实呢个问题唔系而家，系几十年，特别系九七回归之后咧，更加出现咗好多即系揾食嘅一个机会。我系参与咗系好多嘅相关嘅咁嘅工作，起码我做过几个法团嘅委员，同埋做过主席添。咁当中我已经办咗几件事，但系大家个关系好重要嘅。我想提一提咧，我参与嘅时候能够可以控制到，控制意思。呢、這個字唔好啊，但係問題咧係必須嘅。第一係所有管理費咧，我哋必須係集中係俾翻喺法團嗰個户口裏邊，收管理費。但係好多管理公司唔肯嘅， 一收到之後要交俾佢哋，嗰個涉及幾十萬一個月啊，或者過百萬一個月噶嘛，有嗎？咁問題要交俾佢咧，咁個利息點計咧？係冇計 嘅， 即係計普通嗰啲情況。咁第二咧，佢公司名下咧，其實好多呢、這個管理公司名下好多子公司啊，係專係做維修保養啊等等嘅。咁因此我哋凡親開會嘅時間咧，我要佢申報。嗱，要落呢個標做呢個嘅工程嘅時間咧，你必須話俾我聽邊個公司係同你有關係嘅，要申報，係嘛？咁情況就透明度高咗，同埋每次我做到啲法團嘅主席嘅時間，我一開會我第一次我先請廉政公署派個專員嚟，先講講基本我哋要留意一啲嘅事情，又唔好誒入呢個禁區，咁大家。一去到咁嘅環境咧，就變咗大家就會好謹慎地去處理事情，就唔會搞搞震冇幫襯。咁呢啲我想值得喺啲嘅公開嘅場合去討論一下，我哋如何去管理咧咁。咁呢個亦都包括當中咧，好多時候咧就突然間，我哋依度要維修喎，啊嗰度我要換啲乜嘢，換啲咩？咁你要 make sure 佢真係咪真係壞咗，或者係真係陳舊咗嘅地方唔用得咧咁。Okay.咁因為佢定時候佢一個換咧，佢對佢本身都係有經濟收入喺度嘅。咁甚至我當中咧，我哋嗰個嘅有一個嘅工商唔係商業大廈，本身原來有兩個嘅大業主啊，係 hold 咗個物業嘅。咁以前我有時我哋為維修保養嘅時間咧，咁佢居然可以話嗱，我哋邊啲樓層咧，甚至地鋪咧，我哋唔參與呢個嘅維修計劃啦。咁變咗佢冇佢業權應該係攤分所有啊！ 但呢個係公契用佢嘅係咪噶？ 唔係啊！個問題佢哋唔知咩情況之下能夠做呢樣嘢，咁但係問題我要揾律師去睇咧，咁變咗我要花費咯。 嗯，明白。 係咪？所以好多相關嘢消費者委員會可以再繼續去深究一下，有好多相關嘅問題等等咧。咁、有時我參與嘅情況，去到啲大屋邨添嘅。甚至地鐵嘅上蓋，咁嗰啲較為嘅透明度高咗好多。 OK， 咁佢哋本身真係有系統啊嘛。好多謝你哋，呢個議案係好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許生，同你傾到呢度咁啊。不過消委會今次都話，即係除咗提出一啲建議咧，都希望帶起一個嘅討論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係你駐北京嘅節目主持人焦炳恆，冰大叔。由中南海同埋北海公園開始咧，就係北京嘅西城區。中南海就唔系我哋普普通通可以入去㗎喇，系领导干部聚集办事嘅地方。不过喺南面嘅大门口，你就可以睇到一块大大嘅牌匾，写住为人民服务。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其實尋日都我哋討論到，就係尖沙咀天星小輪一名嘅船長講佢工作期間咧就係暈倒啦，及後咧就係不治。佢當時咧就係翻緊通宵更嘅，喺通宵工作期間咧係暈咗嘅。根據報道所講啊，佢嘅家屬都話佢過往都係身體健康啦，咁亦都提到一個工作上面嘅即係時間問題，話佢過去兩年咧都係每次都係連續咧係翻工超過20日啦，咁先至放5日嘅年放嘅假。咁質疑今次都係同相關嘅呢一個翻工嘅工時同埋翻工嘅模式有關係，係咪即係因為所謂過勞係導致今次事件咧？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講下今次呢個情況嚇。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 蕭立文。蕭善文想問一下，因為今次呢、這、一個天星小輪嘅船長就係星期三嘅清晨就係發生呢件事啦，暈倒跟住不治嘅。你自己有冇接觸到家屬噶？ 有啊，我哋喺當日嘅朝頭早喺醫院嗰度就接觸咗家屬嘅。咁其後家訪就了解更多啦。咁太太都有提到你頭先講嗰個嘅工作安排嘅。咁其實我自己第一次聽嘅啫，我都覺得幾不可思議。連續翻25日，希望。 我都想簡單講下，因為根據死者家屬同埋啲工友嘅講法咧，都話天星小輪咧而家個工時模式咧係以30日為一個循環嘅，咁就話翻早更可能10日到，跟住中更就一個又係10日到，咁然後咧就再翻多5日嘅通宵或者中更啦，唔定嘅咁，跟住先會放假，咁但係一放咧又可以放連續5日嘅呢、這個工作模式，你自己係點樣睇咧？你話你第一次聽，咁你自己睇有冇一個咁嘅實際需要，或者對於一個員工嚟講係理唔理想咧？ 首先嗰個必要性啦，即係即係以我自己所理解，即係要連續翻工，通常有啲好緊急嘅情況啊，即係可能救援嘅工作啊等等，或者我哋自己呢啲即係要處理突發事件嘅工作，先可能有機會即係連續翻工嘅。咁我睇唔到一個嘅必要性或者需要係喺呢一種嘅服務嘅工作裏面係需要做到呢一種嘅翻工模式。所以其實我哋都要期待天星碼頭嗰邊再。即係講多少少，究竟佢哋原本嘅出發點係點樣呢？其實係咪淨係為咗方便管理啊，定係有其他嘅需要呢？咁對於個人體負荷嚟講，我覺得係極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即係連續翻工。雖然就諗聽落好似啊，每日翻八個鐘，又唔係話非常辛苦嘅工作咁樣啦。但係咧，其實我哋只要自己諗一諗啦，我哋就算自己翻八個鐘都好啦，我哋仲有上落班嘅交通時間咧。咁翻到屋企又唔係代表可以即時休息噶嘛。咁所以天星所講嘅翻八個鐘就休息十六個鐘呢樣嘢已經好好成問題啫，唔係一日廿四小時唔係淨嗰十六個鐘可以完全休息啦。再加埋咧，佢哋早更、中更、通宵更呢個嘅交替嘅情況底下咧，令到我哋個人體嘅適應同埋調節咧，亦都需要更多嘅時間嘅，即係由我哋早。變中我哋啲作息時間已經唔同咗啦， okay. 更加去到通宵嘅話，連夜晚都冇得瞓，咁對嗰個人體負荷一定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即係建議，其實如果天星所講，或者有啲工會所講話，佢哋即係好多員工都認同呢個制度，咁我相信其實佢哋要而家係一個適時去檢討，同埋究竟係咁有人反，亦都有人反對咧，顯示咁其實係咪公司可以去用一個雙軌制咧，即係可以俾員工選擇佢係用翻3-7-1呢一種模式，定係話我中意繼續維持25-5咧？ 即係所謂雙軌制，但係會唔會喺人手安排上面有一啲實際嘅困難咧？即係我可以揀噶嘛，即係有啲人就揀翻原本呢一個，有啲人就放翻係7日翻工就有一日假咁。會唔會都比較難咧？實際上又， 我相信公司如果要做嘅話，係唔會做唔到嘅，即係有，即係要重新分配，不係需要一啲時間。但係如果長遠嚟講，係為咗啲員工身體著想嘅話，其實需要做咯。 嗱，而家法例嚟講，係咪都有一啲嘅説法嘅？譬如就係話勞工法例規定咧，僱員每7日就需要有一日嘅休息日啦。咁但係都有一啲走站位就話，亦都容許勞資雙方協調嘅。所謂協調的位置，去到今次這個個案的出現，你覺得中間有沒有些事要再清楚一點？ 我覺得本身個法例可能個制定嘅時候係個精神就係為咗保障員工有適當嘅休息啦。咁係如果個商討嘅位佢冇講得好清楚，即係如果係一啲嘅突發事件就適用於多啲啦。但係呢一種算唔算係等於佢哋商討？第二公司都已經硬性規定咗，不過你中意做就做，唔做你就揾個第二份工啦。咁呢啲呢個係如果係咁樣，其實有違咗法律精神。法例精神，咁呢個係我期望勞工處要主動去探討同間公司傾翻嘅，或者睇翻佢哋有冇違例啦。咁呢個係勞工法例咧，其實另外仲有職安條例噶嘛，即係有錯當佢勞工法例冇違例啦，咁嘅安排底下係咪已經影響到員工嘅安全同埋健康咧？咁呢個係職安條例可以規管嘅嘢嚟噶，咁所以勞工處亦都係啦，需要喺就職安上面應該要做一個主動嘅調查啦。 所以其實即係雖然咧話每7日係放一日休息日啦，但又可以雙方協調咧，係咪都可以再多一啲仔細啲嘅規定？譬如話啊，呢一個嘅協調係可能一個月內要放翻兩日嘅，或者14日內要放一日嘅，使唔使要再咁樣細啲，而即係喺個限制上面多啲咧，而保障翻啲員工咧？ 我覺得個別個案，即係我亦都想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個資料都唔係太多啦。究竟有事實上有幾多工種係有咁嘅安排啦？咁如果係基本上好多都唔係咁嘅安排，亦都可以符合個條例嘅話，未必需要改嗰個條例嘅。不過係亦都呼籲僱主，即係都要睇多少少，即係體諒多少少嗰個員工嘅問題啦。同埋我都要指出一點咧，就係、是。而家咁樣嘅狀況咧，就算以呢個個案為例咧，其實係唔係能夠得到僱員補償嘅保障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以我哋 現有的做法，如果沒有發生過意外，很多時候被判定了是一些個人的疾病或者自然死亡的情況底下，跟個 工作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的時候，我們是啲家屬係冇辦法得到補償嘅保障嘅，咁而我哋其實全香港每年200多個猝死，每年200多個死亡嘅個案裏面，其實有接近100個猝死嘅，當中當然都包括一啲自然疾病啦，即係唔係話份份工都過勞嘅，但係即係唔排除有啲工真係過勞嘅，咁即係以而家條條例嘅決即係個局限嚟講係做唔到補償嘅時候，家屬要追討係極之困難嘅，亦都要有醫生。有醫學證明咧，去做到去話到俾法庭或者係一啲相關人士知道係有個關係咧，先有機會追到賠償。 係咪過勞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咧？或者點樣定係咪過勞死？過往都有啲討論嘅，其實係咪都好難定？或者而家你覺得政府喺處理一啲工時上面嗰個政策處理成點咧？ 首先冇最高工時，即係冇標準工時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即係任由我哋係長時間工作啦。咁但係最慘係長時間工作咗之後，可能誘發咗一啲疾病，甚至死亡係冇賠償啦。咁政府真係唔好再用之前嗰個報告做擋箭牌啦，真係需要再落實，即係無論係規管工時又好，真係出現呢啲情況之後嘅保障都需要再重新做檢視啦。 OK， 好啊，唔該曬，蕭市民同你。 因為家屬都有少少嘅提 嘅講埋講埋， 就係因為咧先，佢哋好希望知道咧，即係究竟鍾生佢當時暈嗰個情況咧，幾點鐘俾人發現啊，同埋嗰個救援救治嗰個過程，因為到而家佢哋都係完全冇呢個資料，亦都公司嗰方面係冇呢啲交代嘅，所以佢哋都好著緊，希望要睇翻究竟有冇延救治呢個情況出現。 OK， 好啊，唔该晒，萧市民。萧市民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啊。有关于天星小轮咧，都有回复翻嘅，就话对于有员工突然离世咧，公司同埋全体同事咧都非常之惋惜。就话目前咧船队嘅轮更表已经系沿用多时，员工咧系普遍支持现有嘅制度，并且系要求保留。咁就话天星小轮咧将会继续同员工系沟通同埋检视安排。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